在史意深远的光明星节之际，许多人民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连夜参观江子山革命史基地。江子山革命史基地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史迹，他曾于主体39年1950年10月在这个地方停留20多天，祝愿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安宁，并坚定了要赶走美帝侵略者、迎来祖国胜利的辉煌未来的远大意志。